蝶，天生就是一对。抚慰你心碎， 想为你沉醉， 爱你一生一世不后退。南北只见你的美， 痛快爱一回，爱天荒地也醉， 不问凡尘世事错与对。蝴蝶翩翩飞，风儿轻轻吹， 山连着水，水绕着山，永远都是你为。 生与你相随， 死为你轮回， 所有伤痛我来为你。天生就一对，苦为你心碎， 想为你沉醉， 爱你一生一世不后退。蝴蝶翩翩飞，风儿轻轻吹， 山连着水，水绕着山，永远都相依偎。 生与你相随， 死为你轮回， 所有伤痛我来为你。天生就是一对，苦为你心碎， 想为你沉醉， 爱你一生一世不后退。